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光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悉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一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进过我的窗？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相信我能是你的，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仿佛能看见命运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写在我的歌里面尘压，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有

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财政部发改委日前通知，自4月1号起，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房屋转让手续费等4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取消或停征，同时商标注册收费标准将降低50%。财政部日前通知，从4月1号起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的专项资金，同时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政策，包括扩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免征范围和设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标准上限。4月16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扩大沪昆高铁、杭深线、南广、贵广、京广等客流饱满线路的运力，增开动车组列车25.5对，并安排37对现有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4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明确了营运客车内饰阻燃性的要求，规定了应急门窗的数量标准，同时要求车道偏离预警系统和前碰撞预警系统成为了营运客车的标配。国家邮政局发布的《邮件快件寄递协议服务安全管理办法》4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企业用户在使用寄递服务前，寄递企业应当对其经营范围进行审查，用户不提供有效证件不得提供服务，交寄物品要当面验视。化作蝴蝶

我们是前生注定，再会要拥抱。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平安北京发表，如今不少城市的街头都出现了共享单车，可是骗术也随之出现了。假二维码，以假乱真，原始租车码被毁，假租车软件指向木马 APP 等等。那怎么样辨别真假的二维码呢？你遇到过这样的骗术吗？来看网友的评论。正经人郭强说，哎呀，真是没素质，这么好的软件再被这帮人给弄黄了。赵志鹏 EF 说，哎，这我还真见到过，共享经济在我国真难，现在的骗子也越来越专业化、信息化和科技化了。劣根性谁都有，论劣根性，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崇尚礼德的，只是有些人现在在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然而即便如此，不可否认，共享单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希望这一些的便利能够继续下去吧。再来刷新微博，金金茂发表，根据现代快报的消息啊，江苏省盐城市区一个卡车违停，那司机就留言马上就到，交警看到这个纸条上语气诚恳，可能人家真的有急事吧。可是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交警发现车还在，于是当即贴上了违停通知单，而且也留下了一张字条，写道，你这个马上也太长了。那你想对司机说什么呢？来看看网友的评论。江哈哈说，文明交警执法值得点赞。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国家级的交警在执法的时候会摸一下汽车的引擎盖啊，如果说还很热，那说明车子刚刚停，这样交警一般不会立马贴罚单的，还是很有人性化哦。我的青春之路说，给你方便当随便吗？其实这样的马上来太多了，已经成为了规避罚单的一种套路，也是在变相消耗社会的信任。当然另外还是要为这位交警的认真负责点赞哦，希望这样的交警越来越多。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他在我面前

我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近日呢 Emoji 使用行为大数据报告发布了。这个报告就显示呢，在全球哈，我们的聊天当中最受欢迎的十个表情包括爱心、大哭、微笑和笑 cry。 其中呢，笑 cry 是以 21.25% 的发送量比例雄居榜首哦。而中国的用户呢，最爱的就是这个呲牙笑的表情。而在周末，玫瑰和爱心是使用很频繁的。 OK 手势呢，阿根廷人是最喜欢用的，但是在巴西容易遭到误解，甚至引发冲突。那说到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用的这个聊天表情是什么呢？宇阳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笑 cry 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新浪微博找到主播宇阳，和我一起聊聊看咯。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最高法日前决定，在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七个省市的法院范围内试点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机制，当事人可在试点法院范围内选择任意法院提交诉讼服务申请。人社部新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4月1号起实施。根据新规，考生答题内容雷同、考生考试试卷笔记不一致，成绩作无效处理，考生违纪违规行为将记入个人信用档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4月1号起施行。办法更改了有关执业地点的规定，明确了实行医师电子注册管理，同时建立了注销注册退出机制。根据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4月8号0点起，全市的3600多家医疗机构同时启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设立医师服务费，破除以药养医。 你未曾见过我，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969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多年过去，当海南岛已经成为了国人度假的首选之地，三亚海口的酒店见到令人发指，来自北方的游客数量已经远远高于本地人士。与海南岛仅一海之隔，气候景观多有重合，与同样被蔚蓝海水包围的雷州半岛却依然如故，只有海礁上的灯塔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就是这样一座默默无闻的半岛，一个几乎被所有旅行者无视的地方，却是旅行家近年来发现的国内最惊艳的旅行处女地之一。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是一个在国内极少听说的名字，但旅途徐闻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这里没有大山大河，也没有知名的古迹，但是处处清风良田，海波徐徐，瓜果满枝，俨然一个波涛拍岸的世外桃源。尤其是在当下，当国内的海岸线几乎被水泥高楼吞噬，徐闻为我们提供了最后一个故乡般的避风之地。田地是徐闻的魂，这里是热带之城，常年阳光充沛，海风吹拂，红色的土壤里积聚着数百万年积攒起的火山能量。位于徐闻曲界镇的波罗的海是徐闻最有代表性的农田景观，万亩菠萝贴地生长，每一株植被从中心向外发散的茎叶都好像一个带着洞似的爆炸体。与大部分一年一会的农田景观不同，在徐闻四季皆可入画。春天从良江花市接连迎来菠萝荔枝落果，夏天香蕉龙眼菠萝蜜无缝衔接，而到了秋冬，北方田地早已悲悲戚戚，而徐闻的田地里以甘蔗木瓜落地隆重谢幕，迎来送往不亦乐乎。很多人来到徐闻立刻会想到夏日的北海道田野，无所谓景点，却处处可以停留。北海道和徐闻的不同在于，北海道的大部分田地虽似漫不经心，却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但徐闻的农田却还仅是农人们的作品。即便是最著名的波罗的海也少有路牌，不设地标，更不存在特殊的旅游攻略，眼睛所见，心之所动，便是最好的风景。海边潮至，徐徐而闻之，徐闻之名由海而生。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海，首拓海上丝绸之路，以徐闻为始发港。那时往来内陆的丝绸、茶叶和陶器，如过江之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徐闻港口装船，在北上前往越南、东南亚，甚至更远。每天清晨，这里的女人们依然如百年前一样，拎着水桶去海边等海，等待他们丈夫身影的小黑点出现在海尽头，顺利便欣喜若狂，若有一点晚归，心里便如打翻了水桶一般。而在徐闻，海里还有一件宝贝，珊瑚。这里有中国唯一一片珊瑚礁自然保护区，当地人说，在清明、中秋以及正月十五前后是珊瑚花开的最好的季节。如果风平浪静，乘坐小船进入珊瑚海，透过水面用肉眼便可观察到海面下的珊瑚，宛如一场繁花宴。然而要看到海底珊瑚，必须结合天时地利，如果错过了活珊瑚，在徐闻海滩上还可以看到无数被海浪冲刷上岸的珊瑚礁石，当地人甚至还以珊瑚石为料建筑房屋。如今在徐闻沿海的很多村镇

仿佛